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不断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比较适宜大家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仍然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六到七级，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4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泡沫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护照这件事情啊。其实如果想要各位出去出国浪一浪的话，首先就需要一本护照，它相当于每一个公民在世界范围内的一张身份证明。那以前我们办护照可能需要在放个假的时候啊，或者是单独请假几天，回到户籍所在地，到出入境管理局去办一下。那在外地工作的大家就比较麻烦了，不光要支出这个交通费不说，还得在路上消耗掉很多的时间，而且请假也很难，对不对？确实是让人家很麻烦。那现在呢，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台22条改进服务管理的新举措当中，内地居民可在全国范围内异地申请补换发出入境证件，还有这个申办出入境证件7个工作日之内办结等等5项便利措施，从9月1号开始就实施了。经过推估，每年大约有270万人次居民可以享受到这项便利，往返交通费用一项每年就可以节省支出30亿元人民币。再加上2018年中国护照在自称全球最权威的护照含金量排行榜单当中啊，排在第69位，虽然说不是名列前茅，但也是显著上升。虽然说中国护照不能带你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但它正在逐渐带你到更多的地方去。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国家呢对我们实行了免签或者落地签等等啊。首先来说一个国家，塞舌尔。纯白的沙滩，海风吹斜阳，淘气玩耍的热带鱼，热风音乐的克里奥尔族，还有清新又辛辣的美食。你漂洋过海，无数小时旅程颠簸，就是为了来到这一片美好山水呀。 别忘了塞舌尔，它的签证是什么样子的政策呢？自入境之日起至离境之日止，累计停留不超过30天，免办签证。还有一个国家就是毛里求斯，在非洲地图上顺着马达加斯加的边缘朝东移动，就有一个不起眼的小点儿，记住在地图上是个小点儿，这就是被誉为印度洋上的明珠的海岛国家毛里求斯。他的签证政策是自入境之日起至离境之日止，累计停留天数由原来的不超过30天，现在延长至不超过60天，免办签证。还有巴哈马，在巴哈马的诸岛和二师兄一起游泳晒太阳，时不时再感受一下他们的撒娇。签证政策是自入境之日起至离境之日止，累计停留不超过30天，免办签证。 到这里来，这里有一个静静的世界，静静世界，星星从哪里来，星星从哪里来，星星从这里的每一片早上来，星到这里这里来，这里有一个静静的世界，静静世界，星星从哪里来，星星从哪里来，星星从这里的每一片树叶传来，星星从哪里来，星星从哪里来，星星从早晨的鸟语出来，昼夜般的我生出来，星星从哪里来，星星从哪里来，星星从你的眼波出来，从你的梦境出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大家介绍。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斐济，海天一色，没有什么地方比海岛更适合度蜜月了，更何况还是这样一座全球十大蜜月度假胜地之一的国家斐济。那他对中国的签证政策是什么样子的呢？持有效中国护照入境斐济，停留不超过30天，免办签证。入境时呢，请您携带返程或者是到第三国的联程机票以备查验。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是个神秘的南美洲国家，那里有古印加帝国的文明、亚马逊的原始部落、西班牙的殖民文化和奇妙的赤道风光。那他的签证政策是什么呢？中国公民持有效中国普通护照到厄瓜多尔旅游及相关活动为目的的，或从事其他非盈利活动，在厄瓜多尔共和国入境、出境或者是过境，自首次入境之日起至最终离境之日止，一年内累计停留不超过90天的免办签证。还有一个国家叫汤加，它是世界上最先开始新一天的国家，在这里你能感受到岁月的变换。这个国家呢，持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的公民和汤加王国持有效汤加王国普通护照的公民，在缔约另一方入境、出境或过境，自入境之日起不超过30天免办签证。再来说一下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呢，不仅有属于自己的历史、看不完的美女以及基督教主流分支的东正教，更有随处可见的美景，让人看上一眼就难以忘怀啊。那他的签证政策从8月10号开始，持有效中国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和持白俄罗斯普通护照的白俄罗斯公民可以免办签证入境缔约方的这另一方停留不超过30日，每年累计不得超过90天。 I climbed a mountain, not knowing that I had. Thought it was just a road from A to B. Took no protection, not much of anything. Just went as I was.Looking in windows and playing songs and knocking on doors. I was not scared, I just enjoyed the sights, kept myself to myself. There I was, sitting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There I was, there I was.Not knowing how I got there or how to leave. Everyone says I was lucky to have got there, as now many can. Truth be told, I was saved by the love of a good manWho came and got me and brought me down from all up there. And I'd be lying if I didn't say I missed it now and then. But I have no wish to go back there. And there I was, sitting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There I was, with all the gods.Not knowing how I got there or how to leave. People say, what's so special about being back here with everyone so close? That's the point. I don't want to be different. I just want to fit in. And there I was, there I was, sitting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Not knowing how I got there or how to leave. Not knowing how I got there or how to leave. Not knowing how I got there or how to leave. 好，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国家呢都是双向免签的啊。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单方面免签。什么叫单方面免签呢？就是入境国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免签入境，而我国并没有向对方开放免签。那对方国家未正式通知我国，所以我国海关也可以不放行啊。以下单方面免签的国家就很多啦，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好，接下来给大家先说一个印度尼西亚。那印度尼西亚被誉为是千岛之国，巴厘岛更是蜜月的最佳首选，浪漫的故事需要和浪漫的你同在哦。那它的签证政策是这样的啊，持有效期6个月以上的护照以及30天内返程或前往第三国的机票，包括从雅加达、巴厘岛、棉兰、泗水、巴淡岛五个国际机场入境可以享受免签政策，停留不超过30天。免签政策仅适用于这个旅游目的，入境之后不得延长或变更为其他居留许可，既是单方面免签又是落地签哦。再来说一个国人特别喜欢去的海岛啊，塞班岛。塞班中心多有热带植被覆盖的山脉，四周环绕着迷人的蓝绿色菲律宾海，到此的游人无不赞叹身在塞班就如置身天堂啊。他的签证政策是这样的，个人持有效中国护照，赴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从事商务活动或旅游，且持已订妥做成的这个已订妥座位的连程往返机票，最长可以停留不超过45天。再来说一下突尼斯。迷人的海滩，温和的气候，比邻欧洲的地理优势，物美价廉的商品和热情好客的风土人情，实在是想不到拒绝突尼斯的理由啊。他的签证政策是2017年2月16号开始，对持有中国护照入境突尼斯的游客实施免签政策，中国游客可以在突尼斯境内停留90天，入境时需要向突尼斯海关提供住宿和出境机票预订单。另外一个国家是多米尼克，它是一个拥有着蓝天碧海、山峦起伏、热带雨林、唯一现存的沸腾湖等天然秀丽的岛国，是加勒比旅游胜地之一啊。它的签证政策是持有效护照、返程机票、酒店预订单或证明有经济能力可以支付旅行的材料者可免签入境，最长停留不超过21天，注意仅限以旅游为目的。另外，中国没有直航航班到达多米尼克，需要在美国或者是欧洲等国家来转线，要办理过境签证。好，再来说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叫做安提瓜和巴布达。如果城市的喧嚣实在是让你觉得喘不过气来的话，你可以来到这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吹吹风看看海。它的签证政策是持有效中国护照，停留期不超过30天。那其他需要在安巴停留超过30天，以及赴安巴学习、工作、开展媒体活动或从事需经政府批准活动的公民，入境前需要到英国驻华使馆办理签证。再来说一个叫做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这里呢被称为叫南极野生动物的天堂，设有英国南极考察站啊，无常住居民。那要去这里怎么办签证呢？签证是16岁以上游客停留不得超过72小时，收费110英镑，超过72小时收费160英镑。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一个酒店难求，然后可能一间房至少六七百块钱一间房，那现在可能两三百三四百你就能订上， 哦， 那这是抄底最好的时候， 哇，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其实十月份、十一月份和十二月份这三个月是去东南亚的海岛，我觉得非常推荐的。它是淡季，但是呢，天气又不是咱们想象当中的那种雨季，天天下雨，是非常合适的。 嗯， 所以今天我要说好多个海岛， 哇， 比方说有菲律宾的薄荷岛，比如说有泰国的普吉岛， 嗯， 比如说有美属的塞班岛，还有非洲的塞舌尔，以及大家都会觉得说我这辈子一定要去一趟马尔代夫。 哎呦，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其他的几个海岛都非常的熟悉，但是薄荷岛在这里边我感觉相对来对我来说陌生一些。 嗯，因为前段时间其实薄荷岛也经历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比如说海啸啊，比如说一些这种天灾，所以可能这些年去薄荷岛的人不是特别多，但这两年已经就是重建好了，所以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嘉宾，他就是刚刚从薄荷岛这边过来，我就问他，我说那边怎么样，他说很好啊，因为菲律宾的这个消费水平很低，所以你去到东南亚包括泰国你都会觉得说很划算很便宜，而且在海岛，在这种像菲律宾的薄荷岛啊，像这个，因为菲律宾其实最热的是长滩岛， 嗯， 但由于长滩岛太名声在外了，所以你真的去到那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我要坐一个拖伞，好吧，等一个小时， 啊， 那我要坐一个香蕉船，啊，排队半个小时，啊，我要玩一个什么什么摩托艇，好吧，你就排队，好，那你要是不想排队的话，你就多给钱， 哦，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因为人去太多，他们就觉得说 过度开放， 对，或者说是我的接待能力有限， 嗯， 我为什么就是不多挣点钱呢？靠这种， 嗯， 因为反正人那么多，我不宰你，我就宰别人， 嗯， 所以我当时挑的薄荷岛也是因为它比较算是小众一点， 嗯， 然后同时呢，到达的方式也比较容易， 嗯， 就是我是先飞到了马尼拉，然后从马尼拉转机转到了这个要再飞一个小飞机内飞的，然后飞到了这个薄荷岛， 嗯， 然后薄荷岛很小，但是你一上这个岛你就会觉得说这儿的民风特别的淳朴， 哦， 嗯，他们基本上就是当地人，然后他们有自己的一艘船，然后他就会比如说你晚上吃完饭散步在这个主街海滩这边散步的时候，他就会过来主动问你明天想不想出海啊，我带你去看海豚啊，你明天想不想去潜水啊，我带你去跳岛， 哎， 你明天想不想试试深潜呀，我带你去体验，就是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所以你不用 主动上来找你的人， 对， 但是这些靠谱吗，这些 靠谱我原来也是就是捏一把汗， 嗯， 所以我当时去菲律宾的时候是想体验深潜的， 嗯， 因为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就哪怕你没有考那个证， 嗯， 没有考那个 OW 的这个开放水域的这个证，但是我也要体验一下什么叫深潜，什么叫水肺， 嗯， 什么就是把氧气或者那个空气的那个呼吸的面罩然后带到你的这个嘴边上，你怎么就变成了一条美人鱼在水里头游， 嗯， 然后特别好的是就是其实菲律宾的这个深潜的一些潜水的这些店呀， 嗯， 店主都是中国人， 哦， 所以沟通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嗯， 我们当时就从住的这个酒店就是最主要的那一条那个海滩， 嗯， 往主干道上走， 嗯， 大概走个五六分钟就有好几个潜水店，他会写着中文服务嘛，然后就进去了，然后发现是一个年轻人创的业， 嗯， 然后他就过来，我们就问他，他说你是想考证，嗯，还是想学习， 嗯， 还是想怎样，还是想体验，对，然后他说那如果体验的话我们还会带着你去很多地方去玩， 嗯， 然后你愿意要这种，就是他会告诉你他的一些行程可以选择， 嗯， 后来我说我就是想体验， 嗯， 然后他就问问你，比如说你过几天要坐飞机啊什么之类， 啊， 他就因为他得把这些 身 体状况都弄得差不多了，然后 OK 没问题，你只要潜水之后的24小时之内别坐飞机就行， 嗯， 所以我就正好是第二天落地了，第二天我就要去深潜去体验一下 啊， 非常好玩， 嗯， 就是当你背上这些装备的时候， 嗯， 然后在船上一堆人都就是大家都在 排着队等着往下跳的时候， 就跟那个鸭子等着下锅一样，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都先坐在这个船两边，就听着一个人给你讲解中文的讲解，教你这个怎么用，教你这个衣服怎么穿，然后教你的这个怎么在这个水里面就是放气儿， 嗯， 因为有的时候它那个气儿是鼓在这个里面的，你还要放气儿。 哎，你当时你潜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因为我潜完了之后，我也是当时刚开始潜的时候，就是第一，我的耳朵，就是耳朵我排气排的，就有一只耳朵排出去了，但是另外一只耳朵就死活排不出去，然后它会刺痛，就那种感觉。 我明白，所以最开始我们在下水之前，那个人教的特别仔细，他就说你下底下你的耳朵一定会有问题，你一定会难受，他就告诉我们怎么鼓耳朵，就是捏着鼻子，就这么一吹，然后把那个耳朵一鼓，那个气就全出去了。所以就是他要保持你的耳压要平衡嘛， 对， 因为你如果一下水你是正常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个海水的耳压，那海水的压力会把你的这个耳膜轻轻的往里面去、去推动一点点、然后你就需要你自己来鼓耳朵，然后那个憋气的鼓耳朵之后，鼓完了之后你的耳膜就回去了，所以就平衡了，所以我基本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你这没问题吗？ 我唯一遇到的什么问题，就是它那个空气瓶啊、那个空气瓶它是怎么制造，反正它当时讲了一下为什么，就是它那里面是没有湿度的。所以就是当我们通过这个空气瓶吸空气的时候，我可能才吸了几次啊，五六次吧，我的嗓子就干的不行，特别干，就感觉你的嗓子啊冒烟了。 那我觉得其实这也跟我们的职业有关系， 对， 就是可能我们的嗓子已经变得很脆弱，很敏感了。 没错，后来我也想了一个好办法，就你要不然就人出来，你就继续在这个水面上呼吸一下，然后你再下去，要不然就是你干脆抿一点海水，让它通过你的这个嗓子这儿走过一点点，就只能用海水来湿润。 而且其实这个一定要大家去潜的时候，第一次潜的时候学好那个呼吸的方法。就有的人他我因为我当时一块去潜的时候，有同行的有一些女的潜水的，她一到那个水里本身就慌， 快害怕， 一乱，然后就开始鼻子嘴一块吸，那就坏了。 对， 就完全就出事 了。就大家就记得，只要你下水，鼻子就没有用了， 对， 你就把鼻子给闭住就好了，你没有鼻子了，然后你就只需要嘴来这个呼吸，就可以了。 那边那个你说的这个叫什么薄荷岛？ 对， 就是这个地方潜水，它的海底的生物多样性怎么样？ 我第一次看到尼莫就在那儿。 是那个动画片里的那个尼莫， 他就会在海 小丑鱼， 他就会在海葵里面穿梭。然后你那个教练特别可爱，教练他就会拽着你，拽着我的这个，就像拽着书包一样，左边拽一个，右边拽一个。然后他就会前方会有其他的教练告诉他这边就有，他就带着我们去。因为像咱们这种体验啊，你第一你不会往下走，第二呢你又不会这个拐弯，所以你都是必须要借助教练的。然后当你看到什么，你就跟教练指，教练就会带你去。所以当时教练就早早的把我们转了一个圈，然后来到尼莫面前。我们设备也比较好，提前在那个某宝上也都租好了水下摄那个照相机，所以就给了那个教练就拿着那个之后跟我们拍照。但你知道啊，就是海底的生物它不像猫猫狗狗，你不像说你抱着一个猫猫狗来看镜头，来看那边，它不会的。 对， 就是当我游过去的时候，那些小尼莫就全躲在那个海葵里，所以照到了就是我一副看不太清的脸，然后我底下有一个小尾巴是尼莫的颜色。但是当我老公游到那边的时候，那个尼莫就在他满眼前游，你知道吗？就人品就是这样，简直气死。 对，其实但是我觉得你不用生气啊，因为我的经验是下到水里以后拍出来照，就每个人的脸都挤的， 对，就看不太出来了。 对，很有意思。而且在潜水的时候有一些手势非常重要，比如说好不能，好像不能伸大拇哥， 大拇哥就是你要上去 了， 对，你要走了。 对，潜水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在那边薄荷岛，你还玩了一些什么样的？ 而且在薄荷岛呢，就是大家只要到了菲律宾的薄荷岛，你一定会看到了有两种生物，而且遍地都是，以及有一个它那儿特有的东西，就叫八爪鱼船。其实它说是八爪鱼船，它并不是说真的长得像章鱼，但是呢，它的造型很独特，它就是一艘正常的一个船，然后呢它从船的两侧呀，就是船的这个船帮的两侧，就伸出去两根木头，然后这个木头呢它又连接起来，也就是说就变成了好像两根木头和船在平行着。其实这个两个木头它是 不一定沾的海水，它只是搭了在那儿。 嗯， 其实是起到了一个平衡的作用。 哦， 嗯，就当海浪来的时候，它这两个木头就相当于我 走 钢丝，对，它是这两边伸出来 的 这个木头，所以它伸出来的这个爪子，大家就觉得很像八爪鱼。 哦， 所以到了那儿一定要体验这个八爪鱼船去坐一坐出海， 哎， 这是第一。第二呢，那儿一定会见到的就是遍地沙滩，只要是一退潮，你就看吧。海星遍地都是，特别可爱， 哦， 就是你不能带走，但是你可以跟它互动，哦，因为我是第一次把海星翻过来看它里面是什么样子， 嗯， 我一翻过来它里面就有很多触角在那动啊动啊动啊动， 嗯， 我说天哪，原来海星那么恶心因为原来一直以为海星只是一个坚硬的壳，就是 对对，我们见的都是干了的，好像 对对对对，啊，海星有一些海产品可以卖， 对对对， 但是你把它翻过来它是活着的，而且有时候会挤一点那个水啊什么的， 嗯，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坐八爪鱼船会出海， 嗯， 它会带你去一些不同的岛啊地方，也就是有点像小， 嗯， 小的跳岛游，就很像那个， 嗯， 像普吉的那种游览方式，你跳岛游的时候它就会带你去一个岛，那个岛所有的菲律宾的当地的朋友都会坐在这里头，然后面前摆着一溜海胆，已经给你切好的， 哦， 就是现捞，就是海女嘛。 哦， 但是海女下去了之后，她捞起来之后，你要，她就直接给你切，切开你就在那儿现吃。所以在那儿遍， 哦， 就是遍海底都是这些海胆和这个 美食 章鱼啊，什么什么章鱼，这个海星。 哦， 但是呢，海胆要提示大家，就是您不能，就是因为你不是当地的这个朋友，你是不能够说你捞出来， 嗯， 然后你拿刀切这么吃的。 哦，只能当地人来操作， 只能当地人来操作，然后你来吃，你来买。是这样的， 哦， 对，因为你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许可， 明白明白， 嗯，所以这个要提示大家。 对，因为我们以前看新闻的时候还有的时候经常说啊，比如说在某某景区看到一群中国人在什么捞海胆啊干嘛的，其实这是不允许的。 对，哦，尤其是啊，那可能咱们国内的一些景区是可以的，比如说青岛的一些岛边上的海，你潜水的话， 嗯， 你自己可能捞几个鲍鱼你就煮了吃了就没问题， 嗯， 但是在国外他们在这个规定上面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那比如说真的是退潮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什么海产品，螃蟹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我挖出来的，这也不行啊，不能挖呀。 可以挖着玩，但是你比如说你真的把一个大螃蟹弄出来了之后，你要不然就去问问当地的这个餐馆能不能给你加工， 啊， 但是你自己加工， 啊， 我觉得第一是有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 的 纠纷，对。 那还是要做好，这还是要注意一点哈。 哎，是的，是的，嗯。然后那个海底世界就是除了看到了 Nemo， 还有各种各样你能够在。就是好多朋友浮潜可以看到的一些这个鱼，因为都叫不上来名字嘛，有的长得很像一个热带鱼，三角形的那种样子， 哦， 还有一个那个鱼，我一直把它叫耐克鞋，是因为我觉得有一款它的鞋的那个配色和这个鱼特别像， 啊， 白为底，然后它上面有绿啊、红啊、黄啊那种小道道， 哦， 所以它就自己的配色特别像一双鞋。 哦，它那边看来就是。这个海底的生物多样性还是非常多， 非常多，而且就是它那个在深潜的时候，我会不自觉的被海底就是有一些蓝色，非常漂亮的那种蓝色，深蓝色所吸引， 嗯， 所以我每一次都要指这个蓝色，那个蓝色是一个海星，它是一个海星的形状，蓝海星，然后当时我就指，就是指完了之后教练就潜到底下把这个海星拿出来， 嗯， 然后翻了一下让我看，就是它是活着的，后来又给它放回去， 就纯蓝色的海， 特别蓝，特别漂亮，就跟咱们现在这个话筒上面这个蓝的那个线一样， 就像那个 Windows 那个桌面的那个蓝是吧？ 啊，不不，比它深， 啊， 比它深， 嗯， 就是那种蓝就属于就特别吸引你， 哇， 特别入你眼那种，嗯， 哇，那这是很漂亮的哈， 而且人少人少，我觉得就是去菲律宾啊，去薄荷岛，这一点是特别好，就是完美错峰。 那这个它的整个的，比如说海洋景色怎么样啊？ 最逗的就是，其实我当时已经是在泰国学会了浮潜， 嗯， 然后我们第二天呢，想要说，第一天深潜嘛， 嗯， 第二天我们说那来个跳岛游， 嗯， 而且呢，当地的那个人比较热情，说明天我们可以包一艘船，然后我们这一艘船是多少多少钱一个人，说那。咱们就去跳岛游，早上起来带你去看海豚， 嗯， 我们特别开心。结果当天晚上下雨了， 哦， 第二天一早 海豚毛都没有见到，就可能因为海水太凉了，所以海豚就没有出来。没有出来没关系，对吧？因为我们觉得出海就很开心，因为它还有跳岛，它就紧接着带你去了一个还挺大的岛，我都不记得什么叫什么名字，但我觉得你只要当地包船跳岛游，他带你去的这几个岛，无非就是这几个。 嗯， 然后这个人就问我会不会浮潜，我说我会，他就给了我一个面镜，说下来吧，你跟着我。然后我呢，我这个人是不喜欢穿脚蹼的，所以我浮潜的时候就属于海底下有什么我就看什么，我就慢慢游。他不行，他特别的着急，他就一直在水里头这样招呼过来过来过来，我就一直很慢，他实在受不了了，他就一把抓着我就往前拉，结果把我从其实他就是一个很近的海岸啊，就是基本上我如果当时要是站起来我都能踩到地的，然后所以我也一点都不害怕，结果他拉着我迅速的从我能踩到脚的地方跑到了一个我立刻就是你知道那种大惊失色非常恐惧的地方是什么吗？我在海底看到了断层。 哎呦啊，那种特别吓人。 对，因为你本来就是你非常有安全感，就感觉像一个泳池一样，只不过那里头你能看到很多鱼和珊瑚，忽然就一个大断层，你看不到底了，巨深无比。但是其实这种大断层的地方鱼最多，因为它海洋的温度是有的，它是有温差的，就是你刚刚潜的那个地方是比较暖和的，它突然到了这个大断层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是非常凉的海水，所以喜凉海水的鱼会在那儿，然后喜欢半温不凉的鱼会在它们中间儿，所以它这个地方的鱼和这个景色完全不一样。我当时有点吓着了，然后我就就摇头摇胳膊，然后他就安慰我，意思没事没事，我拉着你呢，所以他就带我一直在那个大断层的这个周围转了一圈，然后让我往下面看。深不可测，真的，那个海底越往里面就越深，就越颜色就越黑嘛。但是就你总觉得这种你未知的地方，它会不会突然跑出来一只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哎，其实你说的这种恐惧感，我特别理解，就是因为我一直对水啊，我别看我从小在海边长大， 对呀， 我在水底的时候，其实在有些东西它会让你有一种无助感，或者是就感觉自己可能不知道就出来这个东西，感觉到了人家的地盘。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在海底的时候你的视线就是感觉受阻了，你只能看前面这一点点，感觉你的余光都没有了，都是被那个面镜给挡住了，包括万一比如说后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在碰你，你就必须得转过身来看到底是什么。 而且有时候看到如果真的是比较大一点的鱼，你都会觉得害怕。 对，其实是海底的那个海水会放大它，你如果把它捞起来它没有那么大，但是它就在你面前这么游，你就是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所以当时那个断层给我印象特别深， 给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它拉着我往前走，我永远不敢踏出这一步去看这个断层。 好，哎，那我是想再问一下，就是这个薄荷岛的它的比如说沙滩的品质以及它的那个就是风景，就是路上风景会怎么样啊？ 它的沙滩呢可能没有普及的那种沙滩那么细，因为它珊瑚比较多嘛，那咱们刚刚都说其实它鱼的品种很多，其实所以它的海里面的珊瑚很多，那就造成了它的那个沙滩上有一些这种珊瑚的那个最后的那个珊瑚的那个碎壳，所以呢可能踩在脚上会觉得有点不是那么的那个舒服，但是它跳岛的很多那个沙滩都非常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沙子非常白，就是那种水清沙白，我们一般形容马尔代夫嘛，都水清沙白，所以它整体的感觉是它的沙子拍出来照片特别好看，但你的脚感不一定非常好。 明白。 然后另外呢，就是你会觉得可能普及很少说有一个浪或者是退潮它就会这个上面有海胆和这个海星 就 在岸上， 产品 对对对对对，那真的是遍地，而且我也第一次看到海胆怎么走，海胆就它被冲到这个岸上， 海胆还会走， 是的，我第一次看到，太逗了，它不是满身都是刺吗，它每一个刺都会动你知道吗，它就会自己就会就像滚一个小球一样， 全身是脚， 全身是脚，然后就各种滚，然后很平移的那种，就敲敲敲敲，你不要看到我，然后就跑到海里面去。 哇，哎，这挺有意思啊。 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在薄荷岛是比较适合亲子游，因为这个东西太接近大自然，你可以给孩子讲， 而且那个小朋友可以就是一只要退潮就能够轻易的见到很多， 看到它，对，妈妈就给他讲，你说你看这是黑黑黑的那个很多刺儿的那个是海胆。 然后你看他为什么在动，因为他要逃回他们家去，对吧？ 对对对，这非常有意思啊。那他的那边的住宿呢，就是比如说有没有比较高档一点的这个住宿的条件环境？ 其实我们当时就是在网上订的，写的是 hotel， 嗯， 对，所以我们认为觉得就应该是个挺高档的宾、那个酒店、 嗯、 然后到了那儿感觉就像一个小民宿一样 啊， 像小民宿一样，但是五脏俱全， 嗯， 对，就是比如说民宿里面你别看那么小、 嗯、 就是第一独立卫生间这是肯定有的、 嗯、 第二呢床特别大、 哦、 就各种大床房你知道吗、 啊、 就各种大，而且呢里面还有冰箱、 啊、 因为他们那儿太热了，所以他知道你有的时候可能会从外面买一些饮料来、 嗯、 那你回到这个房间里头你就要把它冰起来、 嗯嗯、风景的窗外的风景 对，我们的那个窗外的风景就完全能看到海、 哦、 而且呢别看就是可能你挺小瞧这个 hotel、 嗯、 因为他们那儿可能就是一层如果住的话就是这种沙滩房， 嗯， 你推门就能走去那个 走进海里 的这种房，它反倒是会有点潮湿 啊、哦、 所以我们住的那个是大概两层楼， 嗯， 大概两层楼的时候它那个二层楼是我们的住宿，紧接着从二层楼还能上到三层楼， 嗯， 三层楼是一个平台， 哦， 我们就去探，我们以为就像探秘一样，我们说先熟悉这个酒店，结果真的是柳暗花明，我们跑到三层楼的时候那个平台放了好几张躺椅， 哦， 然后这个躺椅全部都是面朝大海，以及这个对躺椅旁边会有一些这个桌子啊摆着 啊， 就是比如说你买了一些早饭或者是早上起来你去他的那个自助餐吧、 嗯、 拿了一些吃的之后你就直接走到楼上的这个顶楼，然后看着海吹着海风、 啊、 然后沐浴着这个阳光在那儿吃个早餐、 啊、就很惬意了， 就很惬意了，所以并不一定非要追求说什么这是一个高档的酒店我们泡酒店、 啊、 但是你 整个的体验很舒服的， 对对对对对、 嗯、好刚才这个乔给我们大家介绍的是菲律宾的薄荷岛啊，那我们接下来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好，欢迎各位继续在一段广告之后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婉乔，你好婉乔。 大家好，我是婉乔。 婉乔啊，今天带着我们去海岛游，咱听一听他都有什么样子的好推荐啊。刚才说的是菲律宾的薄荷岛， 嗯， 接下来你要介绍哪个岛？ 接下来我想说一说比较应景的，因为前段时间不是中非这个合作论坛在我们北京召开嘛， 对，所以 这个很多朋友一定会非常的向往去趟非洲， 哎， 非洲也有非常漂亮的海岛， 嗯， 比如说毛里求斯，比如说塞舌尔， 嗯， 那我就来说说塞舌尔。 有， 嗯， 那个地方我首先第一个感觉好像是挺贵是吧，塞舌尔。 对，它因为就是它所有的蔬菜水果什么的基本上我觉得它不是在岛上种的，它都是外来的一些， 嗯，哦，所以消费就会很贵。 对，就会很贵，而且呢他们也不是一个说我很成熟或者说是靠这个旅游业给它支撑的，嗯，你像泰国就是因为它太成熟了它的旅游行业，嗯，所以它塞舌尔呢当时我去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的成熟， 嗯， 我甚至订酒店都需要通过旅行社帮我联系， 哦， 因为反倒是通过旅行社来订呢它有一些折扣， 嗯， 你如果自己订呢人家就认为你只是一个一次性来我这儿的， 嗯， 但是旅行社可能跟他们是大客户长期的一个合作，所以还能打个七折， 嗯， 打个八折什么的， 嗯， 而且通过旅行社他还会给你那个推荐一些除虫做的比较好的一些酒店， 哦， 因为原来不知道说这个海岛的 除虫， 对，就是它会有很多小虫子， 哦， 但是好在是我们因为就是通过旅行社订的嘛，我们住的这些酒店全都没有虫， 嗯， 任何都没有， 嗯， 所以我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个， 哦， 嗯，然后说到塞舌尔呢就是必须要说两个非常重要的岛， 嗯， 一个呢叫拉迪格岛，叫也叫拉迪格岛， 对， 翻译过来的话，然后一个叫普拉兰岛， 哦， 叫普拉兰，然后呢还有一个岛是他们那儿最大的一个主岛， 嗯嗯嗯， 就是基本上你的飞机是要先落到那儿的， 嗯， 之后你再坐一个小小小飞机飞到这个普拉兰岛， 嗯， 我们是在普拉兰岛住了很长一个时间。拉迪格岛呢，你是可以坐船从普拉兰出发，到了拉迪格岛是可以一日游的， 嗯， 所以就是基本上您的行程可以在普拉兰多待，然后呢，同时分出一天去趟拉迪格岛， 嗯， 然后再从普拉兰回到主岛再待几天，再飞回来，所以这三个岛就都可以玩嘛， 嗯， 我就想说啊，就是我第一次觉得。一个海岛特别的原生态， 哦， 就是塞舌尔，这可能也是非洲朋友或者说非洲国家的一个 特色， 一个特色， 嗯 嗯，然后它是怎么个原生态呢？就是你看咱们正常的啊， 嗯， 一个浪打过来，然后退潮的话，嗯，他们那儿。冲刷上来的不是海胆和海星，不再是菲律宾的这些海产品， 啊啊， 他们吹出来的吹上来冲上来的呢都是那种特别大的一团一团的那个海菜似的海草， 海草，哦， 海草像一颗海草， 海草海草海草海草 这是大帅的保留曲目 啊, 啊， 就全是海草而且特别大颗， 哦， 然后你就觉得哦，明明我订了一家这么好的酒店，然后他门前的那个私人海滩那么漂亮，怎么就有这么几个碍眼的海草？真受不了！你就去问工作人员。 嗯， 但是人家是打扫卫生的，你说，哎，你为什么不把它给清了？你清了的话，这个海滩多漂亮，多那什么？然后这个工作人员就会微微笑的告诉你说，海水会把它带走的。 哦， 就是他不想破坏这个自然的规律。 哦，他确定不是因为懒？ 不是，不是，因为他觉得退潮会把它弄上来，但是涨潮的时候还会把它带回去。 哦， 那我为什么要把它人为的拿走或者怎样清理？ 嗯， 我不是为了让这一片海给游客看起来都是非常非常漂亮，拍出来照片都是很美的，不是，我们就是要顺应自然。 哎，我特别喜欢他这句话，就是海水会把它带走的。 嗯，对，而且他就会摇摇头说啊，不用担心 ，Don't worry， 嗯， 啊，就海水会 let it go。 哦 哦，真的。 哎呀，这个就是瞬间有一种诗意的那种感觉，啊。 所以当时你就觉得说，好吧，这些扎眼的也就不觉得它很扎眼了。 而，哎，且你可以坐在那里，我要看着海水把它带走。 哎，是。 是吧？ 对， 这很有意思啊。 嗯，而且说到了这个去，为什么要在普拉兰岛住这么长时间呢？嗯，是因为它的那个这个岛上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同时也是塞舌尔的，叫什么保留植物，甚至它你入关的时候， 嗯， 通关进来的时候，人家给你盖的章，它的那个图案也是这个，叫海椰子。 哦， 叫海椰子。这个海椰子呀， 嗯。 分公母， 嗯， 母的呢就是一个非常丰腴的臀部的那个样子， 哦， 非常丰腴的一个臀部样子，然后 很明显吗？ 非常明显，对，所以我甚至买了一个这个冰箱贴拿回来，就一看就是知道是赛事，因为他太有名了。然后于是你就一定要去那儿有一个五岳谷的这个国家公园， 嗯， 这个国家公园里面是你肯定可以看到公树和母树的， 哦， 对，而且就在门口，他为了让你深刻的体会到他们这儿这么国宝级的这个植物，他把它从一开始结的小果子，然后到中间到成熟的这个果实都放在了门口，有一个体验区， 嗯， 你可以拿着它摆拍， 嗯， 对，刚刚我说到了母的是长得这个样子， 对啊，我想知道公的呢， 对，公的就是长得公的的那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些器官的样子 啊， 是的， 这么神奇， 是的，是的，所以为什么他们说这儿特别的原生态，特别自然，就感觉好像人类发源就是从这儿发源的，就连植物都是长成这样的 啊，哦， 所以海椰子是不能吃的， 啊， 是不能吃的，它只是一个观赏长得， 对，我还以为海椰子也能剖开给咔嚓喝点汁儿啥的， 还挺沉的 啊， 嗯，还挺沉的，而且你抱着它照相的时候，你就觉得真的很沉 哦， 但是它已经就是可能大家每个人都拿了，它已经很光滑了，它那个外壳， 啊， 嗯。就抱着他照相之后就进去，进到这个， 让你说的我现在就想搜一搜海椰子长什么样， 哎，真的，你搜一下真的很好，啊，很好看， 来各位听众，我们现在来暂停五分钟开始搜一下好不好， 海椰子图片， 啊，开玩笑，你接着说， 对， 啊， 这个海椰子就反正我是认为母的那个特别漂亮，因为它长得特别标志嘛，它那个非常丰腴的臀部，然后所以在五岳谷是你能看到的，而且你有的时候去其他的一些海滩，或者是去我们当时还误打误撞去到了一家那个叫什么高尔夫球场， 嗯， 高尔夫球场里面就自然天然的长着这个海椰子， 哦， 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这个海椰子从树上掉下来，你觉得哎呀太好了，我捡到了，我要拿回去，拿不回去， 哦，是不能带出国的， 对， 买行吗？ 买可以，他们商场里头会有专门的，哦，你已经做成商品的海椰子可以买回去，为什么呢？我后来知道了，就是他上已经做成商品的，他是把海椰子里面的所有东西都已经抽出来了， 哦， 就它是可以有防腐，就可以保存很长时间的， 嗯， 但如果你是从树上就这么摘下来了，它里面的那些没有抽的东西，它可能有些寄生虫啊，或者有些什么虫子，你带到这个国内其实是对咱们的生态的一个破坏， 明白， 嗯， 哎，我刚才抽空我这搜了一下这海椰， 是不是很惊讶？ 天哪！ 所以我到现在就是我一直舍不得换我的护照，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我的这两个入境的出境的章，就长得这样。 天哪，这也太形象了！ 非常像，非常像，非常像，真的。 妈呀！ 哦，然后当然在五岳谷不只是看这个 啊， 在五岳谷还有很多很多非常漂亮的鸟 啊， 嗯，然后它在五岳谷的这个国家公园的一进门呢，它就会发你一个导览图， 嗯， 有中文的导览图，嗯，然后这个导览图你拿完了之后。后呢它有三条路，有一条它告诉你是半小时就回来了，一条是两个小时，一条是多少多个小时，所以就你自己来选，我们当时因为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嗯， 我们想那干脆那个就走一个半小时的吧，就一进到五岳谷，因为本身海岛其实应该是那种很热的， 对啊， 对吧，你会觉得又热又晒，但是进到五岳谷你完全晒不到，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植物太好了，植被太好了，高耸入云不说吧，它的那个所有的叶片就真的是帮你遮阴，你一进去你就觉得啊，有点冷， 哦， 然后当时我老公说天哪，咱俩如果要是快下班的时候出去会不会冻死，然后就我们还有点这种担心， 嗯， 但好在就是它的湿度还是比较大的， 嗯， 所以就是这个空气还是比较适宜，我们俩就， 嗯， 有山有水的这种丛林探险一样的把这个半小时走完，嗯，然后同时呢它那个介绍书上会写你这儿可能会看到的一些小动物，我们就一个一个找， 嗯， 就特别巧走到快出门的地方， 嗯， 看见几个穿着工作服的人， 嗯， 然后在那干嘛， 嗯， 几个人手里拿了一个小麻袋， 嗯， 哎，我说不行不行，这看热闹的心理我必须得留在这儿， 赶紧去考个记者证吧 我已经有记者证了，啊，对，我说我不行，我得站在这儿看看他们到底干嘛呢， 嗯， 后来就发现他们把小心翼翼的拆开那个小麻袋，然后拿出了一个小蜥蜴， 长得特别特别很特别，就是和你在岛上随处可见的小蜥蜴是长得不一样的， 嗯、 在岛上随处可见小蜥蜴啊。 嗯、 然后呢，他们就把它拿出来之后，它好像有一个地方是裹着有点像小纱布似的， 嗯、 他们应该是它受伤了，他们救了它了，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于是他们就小心翼翼的捧着它，把它放到了就是游客不能够再往前头走的一个树丛的那个树上，给它放到那个树上，然后他们再走回来看它是不是就是直接就回归大自然，等于放归大自然了嘛。后来我就问，我说它怎么了，然后他们就说是前段时间有游客说看到了一只受伤的蜥蜴，然后他说我们就赶快派工作人员过来，然后发现这个蜥蜴是第一次在我们的园区里出现，就是很特别很 special。 然后我说那我就问他是不是很 rare， 就是很珍惜，很他说是的是的，他说所以他是第一次在我们这儿出现，然后我们把他救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把他疗好了伤。他说我们觉得他现在应该是可以走了，所以我们在这儿正放归自然。然后当时还告诉我说他们就是把有标，就是他们已经救治过的或者是已经见过的这些动物，他们都打了个小标签，打了个小标志在他身上是有的。我就因为我问他们，我说那如果你们放走了的话，你岂不是就监测不了他，你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了。他说没关系，我们身上放了这个 跟踪 的东西在这里面。哎呀，我就觉得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他们太保护大自然了，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大自然和我息息相关，这个世界和我息息相关，这个园区出现的一切生物，如果我帮助了它，就感觉我在帮助大自然， 就是不漠视任何生命。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他感觉好像是对着所有的动植物，他们都是有一种责任在身的。 哇， 就是所以我觉得去非洲的塞舌尔就是这点，你会觉得第一原生态，第二生命的起源就在这里面，然后第三就是你会对很多的你没有见过的事情或者是听过的一些话而感动。这就是刚刚我说到的普拉兰岛。那接着我们就分出一天去拉蒂格岛。在拉蒂格岛呢，我们是可以一日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拉蒂格岛你直接上了岸，下了船，你就可以租自行车。租一天大概好像20块钱人民币左右。所以我和我老公就一人租了一辆自行车，就在这上骑。他们的自行车我真的佩服。没有锁 啊， 没有车支子 啊， 你知道吗？所以最开始对，所以我的就把刹车是有的，所以当时我租上的时候我就问他，锁呢？你不给我一个锁吗？人家说不需要。我说那万一丢了呢？丢不了，你放心的，我的车我放心，我丢不了。就他们就属于那种夜不闭户而且他们觉得说我的车都是我有自己的记号的，你哪怕你最后没还回来，我也能找到，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吗？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就是可能像我这种小心的人，我就说行，你不给我锁，那丢了也不该我是啊。 对呀、 会有这么一句吧？ 对呀、然后那我对呀、然后人家就会说没关系，我们会找到他的。 对，你反正你就骑走就好了。 对对对，就骑走就好了，我就太佩服了。然后当时我们就骑，这个岛也不大，后来骑着骑着呢，就到了一个，也是觉得那个周围特别安静。然后呢，它像是一个，因为有一个牌子竖在那儿。但是那个字母啊，什么这些，我们都看不懂。我们说这是写的什么呀？我们就查了一下这个单词，是一个特有的名词，叫紫绶带鸟，紫色的紫，绶带鸟，然后叫紫绶带鸟，这个叫紫绶带鸟保护区。后来我们就查，说这是世界上仅剩多少只，就是非常非常珍惜的一种鸟类。它好像国内咱们国内是没有出现过的，它只在日本出现过，还有就是塞舌尔，还有什么非洲的其他国家我忘了，反正就是可能出现的地方也非常少，然后出现的数量也非常少，但恰恰就在拉蒂格岛的这个岛上有这么一个园区，就叫紫绶带鸟的这个保护区，它就会出现在那儿。然后当时我有点后悔，就是哎呀，我没有提前做功课，我应该带一个望远镜。后来发现没关系，我骑着自行车，它是很安静的嘛，它也不是那种汽车咣啷咣啷的，我就骑到那个园区里面，就是蜿蜒曲折的小道，你就看到很多背包客呀，他一看就是有经验的这种探险的这种户外的这种人专门来看鸟的，他们就会静静的站着，然后抬头看。他们抬头，我就往他们抬头的方向去看，因为我眼神特别好。然后就突然听见有一只鸟叫，我就看见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 这也是缘分， 真的是，就是如果我满世界找，可能真不一定能找到。但是就因为你身边也有其他的游客，他们可能懂，或者是他们已经找了很一圈了，他们已经看到了，然后他俩还在小声的议论这个鸟，说他在干嘛，这是公的还是母的，他俩在那说话。然后有甚至有的时候他们很激动的时候，女生还会提醒他说嘘，小点声，别吓到他。然后这时候我就一直就是有点热泪盈眶的那种，然后就看到了那只鸟。然后它不是那种咱们想象当中的是特别紫色的那种，因为可能离得远，然后再加上光线的问题，它有点灰紫色，紫灰色的那种颜色。个头真的不大，叫声很好听，也很特别。哎，我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我说哎太感动了，我说鸟这么难找的， 感性的晚桥， 对。然后在这个岛上就玩啊玩啊玩，但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很巧，好像是他们有一个什么节日赶上了，他们那个节日是所有商场都不营业，便利店也只能是就是十家有两家开着那种，所以你在全岛上我不知道在哪吃饭了，就傻眼。好在是当时我们骑上自行车就顺着这个道那个岛的这个路的时候，走到了一个地方，看着这个餐厅是营业的，我们说那我们一定在这儿吃。然后这个餐厅是主营是卖披萨的，因为看到了好多当地的人在那儿取披萨就走了，也是外卖嘛，就是来取自取。我们说要不然咱们吃个披萨吧，说好啊好啊好。进到那个店里，我们问他，店里一个人都没有，都是自取，都是取回家，因为可能家里头也都放假。但是我们跟他说我们能不能坐在这个店里吃，人家说可以可以，然后说那个但是我们可能忙不过来，你们自己就是张罗自己啊。我说没问题没问题。后来我们就点了一个，他的名字就叫拉迪格披萨，然后我因为想都到了拉迪格，他写的名字就要他这个嘛。我觉得那可能是我世界上吃到的最好吃的一次披萨了。 那其实说去塞舌尔的话，大概的花销会是多少？主要花销会花在什么地方？住上吗还是怎么样？ 机票和住。 机票和住。 机票和住。就是机票钱和住是大头。剩下的在那玩租车什么的都真的还挺便宜的。挺划算的。我们可能光住上就花了两个人花了得有2万块钱吧。 住上花那么贵。 一万八。 你几天呀？ 18000。我们去了7天。 哦，7天。 5天是在那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除虫做的比较好的那个，一个人一个小别墅的这个沙滩别墅、海景别墅的这个房子，还有一个两晚呢是回到了这个主岛上，回到那儿住的是更好的，因为我们住到了那个全世界最有名的月榕庄。 哦， 真的住到了这个月榕庄就再没出去了，因为这个塞舌尔的这个主岛的月榕庄太棒了，它自己本身的酒店里面就有一个生态保护区湿地公园，你根本就不用出这个酒店，然后你就根本就是晚上吃完了这个餐，你就走啊走啊走，往那个往这个湿地保护区的这个地方一走，就看见一个白鹭，一行白鹭上青天的白鹭，你知道吗？然后这个白鹭就站在你的面前，就这么看着你。而且呢，我听说的是，就是因为塞舌尔啊是这样的，它没有私人海滩，它不允许有私人海滩。它的意思是说，海滩是大家的，是公用的，所以即便你住在月榕庄这么好的酒店，也依然可以有人家当地的平民百姓或者是周围的人，他都带着他自己的海滨浴场的一些装备，他走到这里面来月榕庄面前的这个沙滩上面去晒太阳也好啊，冲浪也好。因为更有意思的是，就是你会发现塞舌尔的所有的海都没有什么防浪堤啊，没有那个什么就是捕沙网，就是那个防沙网都没有。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因为觉得我要顺应自然，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浪挡住，它浪大的时候，那你就是可以冲浪啊，你可以玩这个。那鲨鱼过来的时候，那这是鲨鱼的自由啊，我为什么要破坏它？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这样的理念。 哦，所以塞舌尔是一个完全让你感受到自然的这样一个一个海岛。 而且玉榕庄酒店之所以不出去的话，是因为 每一个房间的房间里面有一个自己的泳池 哦， 然后这个泳池是你随时就跳进去玩吧，然后跳进去就一直你24小时你都可以在那里面畅游，而且这个泳池的那个我们当时可能挑的这个位置也特别好，就是山加海景，它是上山的，然后但是它有那个电瓶车给你送上去，所以当我趴在这个泳池边往下看的时候，然后一个照片就是拍到我的背影，然后拍到前面，就感觉是一幅画 哦。 嗯， 主要是人美， 主要只能拍背影，主要。 哎，今天真的是特别开心啊！然后那个婉乔给我们介绍了这样两座海岛，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不妨放下繁重的工作，去到海岛放松一下吧。来，再一次谢谢婉乔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 谢谢大帅。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变。 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全